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6集。地球上线前，唐默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北京的那座黑塔，就矗立在故宫的正上方。北京面积远超10000平方公里，所以在这座城市上一共有两座黑塔。唐默的目光凝聚在傅文铎随手画出来的小圈上。傅文生忍不住说， 既然那个天选组织想杀唐哥，偷袭我们，我们还是不要去市区好了。他们的大本营在朝阳区，和东城区靠得非常近，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的爸妈还活着，他们听到大哥的名字一定会主动来找大哥，不可能这么久都没有消息，所以我们不是一定要进北京。 傅文铎低头看向小朋友，不去你家看看？傅文生摇头， 不用了，这么久过去，我知道我爸妈可能不在了。 之前小朋友跟着傅文铎、唐默回北京，除了有跟着亲人比较好互相照顾的原因外，还有就是他也想回家看看。傅文铎当初去他家的时候十分匆忙，并没有仔细搜索过屋子里的线索，不亲自去看一眼总是不死心。就像唐默，哪怕知道自己的好友十有八九已经不在了，却还是会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寻找对方。天选是北京最强大的组织，现在他们想要杀唐默，无论原因是什么，北京都十分危险。加油站的这块白板原本写的是每日油价等信息，因为傅文铎要用白板，傅文生便拿着擦子把上面的字擦干净。现在白板不够用，小朋友又拿起擦子开始擦白板。唐默的目光停在小朋友安静的背影上，片刻后他说，我们还是进北京。傅文生身体一顿，他快速扭头惊讶地说， 大哥说天选组织在这4个月里发展迅速，他们的首领甚至已经通关了黑塔二层的困难模式。 他们非常强大。唐默认真地看着傅文生，不仅是你想要去找亲人确定他们的下落，我也要去找我的朋友，这是我来北京的原因。而且既然他们能特意跑到这里偷袭我，说明他们有确定我位置信息的方法，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能找到。不过他们也不是完全占据上风，至少他们不知道我的队友是傅文铎。顿了顿，唐默再加上一句，还有傅文生。4个月前傅文铎与天选组织的首领交手，对方并没有讨到便宜，如果他们知道这次要杀的人还有傅文铎，肯定不会像这样随便派4个人来偷袭。这4个偷渡客拥有全身而退的方式，回溯时间异能，也拥有安全离开的实力，但这是建立在他们要杀的人只有唐默一个的前提下。如果他们知道唐默的队友是傅文铎，肯定不会轻易动手。既然决定不离开北京继续进城，三人便开始商量进北京的路线。傅文铎说，朝阳区是他们的大本营，我们绕开不走，从西边进入，前往东城区。傅文铎低沉磁性的声音在加油站里轻轻回荡。天色渐渐昏暗，当大雨完全停住时已是入夜，大家决定第二天再动身。傅小弟拿了几个空矿泉水瓶，默默地跑到一边灌水。傅文铎正在思索进入北京后可能遇到的情况，他低头看着地面，忽然眼前的光线暗下，他抬起头，唐默站在他的面前，右手插在口袋里，摩挲着口袋里的红色宝石。傅文铎挑起一边的眉毛，要出去有事？语气肯定，声音里夹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。唐默原本正摸着红宝石，思考要怎么和傅文铎说接下来的事，听了这话，他……片刻后，唐默淡定地说，一起出去。傅文铎一愣，唐默淡定地说， 我有事和你说。短暂的惊讶后，傅文铎勾了勾唇角。两人一起离开加油站，他们进入加油站后方的一个小仓库，这似乎是存放废弃杂物的小房间，只有十几平大小，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，只留下不足两平米的空间可以站人。一个狭小的窗户高高嵌在墙壁里，明亮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，在地上照出一块白色亮斑。傅文铎看向唐默，什么事？唐默开门见山，你回北京是为了什么？傅文铎沉默片刻，寻找关于黑塔的线索。这件事唐默早有猜测，三个月前傅文铎从北京前往上海，跋涉千里，不可能只是为了看看风景。他抵达上海后只做了一件事，找到阿塔克组织，和洛风城联系，双方交换了一些信息。他们交流的时候，唐默就站在门外，虽然他没听到他们的谈话，但唐默知道傅文铎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解开黑塔的谜团。傅文铎说，四个月前我在北京的黑塔研究所里找到一封邮件，11月17号晚上10点上海研究所发来一封内部邮件，上面说他们发现了四个奇怪的病人，这四个人通通心率过快，情绪暴躁，甚至有自残伤人现象。傅文铎看着唐默，上海研究所对黑塔的研究比北京更深刻，北京的很多资料都是上海那边发送过来的，所以我决定去上海寻找线索。 原来是因为一封邮件才去上海。 唐默问道，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回北京？傅文铎说，洛博士已经把他知道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了我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比较关键的几个信息你也知道，但是他还说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，15号之后美国白宫给北京发送过一封秘密邮件，17号当天两位美国研究员抵达北京，双方进行了信息共享，这些信息的保密程度太高，连洛风城都没法查阅，但是他知道那两个研究员抵达北京后居住的地方。唐默立即明白，所以你是来找这个线索的。傅文铎没有回答，他转过身，目光穿过狭窄的小门，看向远处那座黝黑的巨塔。17号当天我参加过一个高级会议，洛风城说的美国研究员带来的信息，我很肯定国家高层并不知道，至少在那场会议前那些信息并没有被上报给国家。这只有两种可能性，一种，这些信息是错误的，没有任何价值，所以不需要汇报；第二种，这些信息非常重要，研究所不敢随便汇报，他们需要核实确认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我都要确认。 傅文铎神色平静地说出了自己回北京的目的，哪怕站在这个逼仄拥挤的仓库里，他也腰脊笔直，站如立松，每一字都掷地有声。他的目光坚毅正直，定定地看着远处的黑塔。忽然他收回视线，唐默猝不及防地与他视线对上，两人都是一愣。下一刻唐默转开话题， 天选组织现在可以算是我的敌人，他们非常强大，能通关黑塔二层困难模式，实力绝对不可小觑。我暂时不清楚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来偷袭我，也不知道黑塔为什么要向他们提供信息，或许这是黑塔给他们的一个任务，最好的情况只有这四个偷渡客想暗杀我，和天选组织没关系，最坏的情况是天选要杀我，而且他们永远能知道我的坐标信息，无论逃到哪儿都没有用。 唐默说这些话当然不是大义凛然地表示自己要和傅文铎、傅文生分开走，不拖累他们。既然承认了是队友，唐默不会轻易放弃每一个同伴。他相信傅文铎也是如此，不可能因为天选的暗杀就抛弃队友。傅文铎明白唐默的意思，他目光幽深地看着唐默，等待他接下来的话。唐默咬了咬牙，心中涌起一阵复杂尴尬的情绪。最后，他下定决心，抬起头，认真地看着傅文铎。 从垃圾大扫除游戏到现在，我还一直没查看你的异能， 傅少校，我们今天正式查看一下你的异能吧。清楚了你的异能，知道异能的功能和限制，更有助于对付天选。我也可以复制使用你的异能，增强实力。 傅文铎没想到唐默拉他到小黑屋竟然是为了这件事，他稍稍惊讶了一瞬，淡笑地伸出手。 确实该看看到底是什么异能了。 谁料他的手伸在半空中，唐默居然没有去接。时间只过去了两秒，傅文铎却已经敏锐地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。他眉头一皱，正要开口，只见唐默忽然伸出手，快速地摸上了他的脸颊。傅文铎整个人僵住，双目睁大，笑容也僵在嘴角。唐默从没看过这个男人如此震惊的模样，看到对方这副错愕的表情，唐默忽然觉得淡定多了。原来这个人的脑洞还没大到猜出私房钱异能的真正使用方式啊。想到这儿，唐默唇角翘起，声音平静。这次摸脸。漆黑狭窄的小仓库里，傅文铎靠着墙壁，低头看着身前的青年，他双眸微睁，一只冰凉的手正抚在他的右脸上。一丝晚风从两人身旁的门缝里吹来，吹散了唐默额前的碎发。唐默从未在傅文铎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，有错愕，有震惊，还似乎夹杂着一丝无法表达的特殊情绪。傅文铎目光复杂地凝视着唐默，那眼神令唐默摸着对方脸庞的手有些僵住，但随即他便淡定了。唐默解释道，那个女偷渡客的异能不是简单的身体接触，如果触碰的地方越亲密，就越容易得到对方的异能。所以在我和她打斗的时候，她一直有摸我的脸和脖子，这两个地方比手亲密很多。对，摸脸是异能需要，她理直气壮好吗？ 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她摸你的脸和脖子了？之前打架的时候，傅文铎一直和另一个偷渡客对战，并没有注意到唐默这里的情况。唐默没想太多。 对。 傅文铎眯了眯眼。摸亲密的部位，得到异能的时间会缩短。 对。 傅文铎没再说话，但他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唐默。真有这种异能？唐默愣住。随后，唐默认真地说， 真的是这样。 唐默差点就打算把异能书拿出来给对方看，但是他的理智令他快速地忍住这个念头。 傅文铎低低地笑了一声，没有再说话。两人静静地在仓库里站着，手掌与脸庞相贴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